花儿这天在医院大门口啊，一下开过来两辆救护车，这救护车后面还聚了一大堆人，一个看热闹的就跑上前去凑热闹去，问刚从救护车上跳下来的一个男的：“ 这是怎么了？这是怎么了？到底怎么回事？救护车里到底是谁啊？” 这第一辆救护车里是我太太，第二辆救护车里是我岳母。刚才我们家的狗把我太太咬了，我岳母过去帮他，所以那条狗连我岳母一块咬了。 听到了这话，这个看热闹的非常高兴。 真的吗，先生？那 我想问问您家那条狗能不能借我试试？ 听了这话，这送自己太太和岳母来看病的这男的很严肃地回答道：“ 可以倒是可以，不过总得有个先来后到吧。你看见你后头的那些人了吗？你也得跟他们一样排队去。” 等你等到我心痛，等你等到没有梦，所有感觉已成空，就让一切都随风。等你等到我心痛，我的心情谁会懂，所有真情的感动已消失无影踪。等你等到我心痛，等你等到没有梦，所有感觉已成空，就让一切都随风。等你等到我心痛，我的心情谁会懂，所有真情的感动已消失无影踪。 乔装改扮， 故事别开生面， 生旦净末大变脸， 人物活灵活现。 请听幽默集装箱。 话说在一家电影院里，这天正在上演一出悬疑剧，观众们被整个剧情所吸引，看着看着，一个特别投入的女观众她急了，突然从观众席上站了起来，对着银幕大声喊道： 凶手到底是谁？你们这些当警察的赶紧给我去找。 这时候坐在这位女士身后的一位男的非常冷静地回答道： 这位女士，我提醒你，如果你再不坐下的话，凶手可能就会在你后面。 话说这天啊，小托尼的妈妈带小托尼去医院拔牙去，拔完牙之后啊，他拿出了十法郎给大夫，这牙科大夫皱了皱眉说道： 太太，您弄错了，是三十法郎。 听了这话，小托尼的妈妈不干了： 为什么呢，先生？为什么会是三十法郎？昨天您不是说拔一颗牙只需要十法郎吗？ 是的，太太，昨天我是这么说过，不过刚才您孩子叫的声音实在是太大了，把其他两个病人都吓跑了。 话说在一个医院的手术室门外，院长正在叮嘱主治大夫： 亨利大夫，我一定得嘱咐你一下，一会儿你会给咱们医院董事长的太太做检查，你记好了，在做完检查之后，你在说明病情的时候用词一定得文雅文雅，明白吗？ 于是在这一次检查工作完毕之后，主治大夫对医院董事长的太太是这样说的： 恭喜您，尊敬的夫人，通过我们刚才对您的全面检查，我们发现在您那颗漂亮的肾脏里出现了一颗重达30克拉的闪闪发光的小石头。 DJ 乔装改扮， 故事别开生面， 生旦净末大变脸， 人物活灵活现。 请听幽默集装箱。 话说这个星期一上班啊，路易斯先生就煞有介事的对他的好朋友贝克说道： 昨天我在街上看见你太太了，她咳得很厉害，满大街的人都在看她，你太太病得不轻吧？ 听了这话，贝克马上解释： 哦，我亲爱的朋友，这次你肯定是搞错了，我太太她一点病都没有，她之所以非要在大马路上拼命的咳嗽，就是因为她在昨天逛街的时候穿的是一套新衣服。 而在法庭上一次庭审结束之后，一男的站起身来，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，他发疯似的指责给他妻子当辩护律师的那个人： 你这个律师，你跟我赌咒发誓担保过，你肯定能让我太太无罪释放的，可最终法官还是判了他一年徒刑，你这个该死的。 律师听到了这样的话，憋得满脸通红，他站起来反驳道： 先生，这怎么能怪我呢？你刚才也看到了，你太太她在法庭上老是喋喋不休，喋喋不休的，我连个插嘴的机会都没有。 这天快到吃饭的时候了，小吉米突然对妈妈说道： 妈妈，爸爸说他今天晚上不能回家吃晚饭了。 为什么呢，我的孩子？他说了为什么了吗？ 爸爸说因为他今天手受伤了，所以不能洗碗。 话说这天，小学一年级园艺课上，小林同学捧着一盆叶子完全掉光了的植物走进了教室，一进教室他就哇一声哭出来了，老师赶紧一边安慰一边问： 小林同学不要哭，别哭啊，告诉老师你这是怎么了？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养着养着这盆花就成这样了。 老师听了小林的话，想看看小林手里捧着的这花，然后就把小林这盆花放到了讲台上，向全班同学宣布道： 从小林同学养的这盆植物现在的情况来看，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呢？同学们，这说明秋天来了。 这一弄你人心上，秋一弄一杯酒，情绪欢纵，离别多，叶落的季节，离别多，握住你的手放在心头，我要你记得无言的承诺。伤痛，缘字缘人在风中，聚散都不由我。啊，不怕我孤独，只怕你寂寞。 只怕 刘校张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幽默集装箱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幽默集装箱。 不想谁，我要。